惜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5点整。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宁波。 各位看。今天我们要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儿童组，他们呢成立于1958年，具备了显微手术、内镜介入以及立体定向技术，配合着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细心的护理团队以及影像病理团队、放疗团队还有神经电生理团队，可以完成最高难度的儿童神外疾病的诊疗和救治。那今天呢，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大头儿子、胎记还有头型异常，这背后有哪些健康忠告我们需要去关注去了解呢？ 那首先我们请第一位专家开始他的分享，我们有请主任医师杜建新，欢迎。杜主任您好，欢迎您。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忠告是，头大不等于聪明。 哎，头大不等于聪明。 我先给大家说个故事。我门诊来了个母亲，初为人母，其乐无穷。一家人在宝宝出生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头长得比别的孩子要快。奶奶说，没事儿，头大聪明，奶水好，于是喂养得好，所以大家也都非常高兴，谁也没在意。满月的时候，亲戚朋友都来祝福，纷纷夸这个孩子，哎呀，这个大头的孩子将来一定聪明，你看这前背，你看这后勺，你看这脑的容量，将来肯定聪明。也就这样，大家就高高兴兴地度过了第一段时间。可是天不随人愿，故事总是要有曲折的。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家里发现不对劲了，孩子的头长得越来越快，头围越来越大，也不好好吃奶了，还整天哭闹，抓东西也不稳，三个月的时候也抬不起头，老是滴了当啷的，家里着急得不得了，于是去走上了求医之路。到我门诊以后，给我第一眼的印象，这孩子头围异常增大。我就问妈妈，我说这孩子头围是多少啊？妈妈非常紧张地说，我没量过，我们只量身长和体重，从来没量过头围。我心里就知道了，这个孩子家长根本就没有在意孩子的头围，只是认为大头就是聪明，一天到晚就高兴地砸头上了。于是我赶紧给孩子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量了头围，最后发现孩子得的是脑积水。 哦，这才导致头变大了，是不是？ 是的。 但是几位嘉宾啊，咱也都是为人父母的，是不是我们好像一般都觉得这个宝宝头越大就是越聪明呢？有这样的体会吗？依琳， 我觉得民间好像都是这么说嘛。 啊、 老人说，哎呦，这孩子头真大，脑袋真大，一定是聪明的。然后你看咱还有那个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吧？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所以我觉得大头还是挺好的一个象征吧。 连续怎么看？ 那我怎么看？你们看看我，咱们现场连上专家主持人带我们这俩妹妹，谁有我头大呀？ 光荣啊！ 小时候就是我奶奶、我爷爷，包括街里街坊都说这孩子头大肯定聪明，脑容量大呀。 聪明吗？ 到现在果然不负众望啊！ 是 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这个智商啊。 所以说杜主任您看啊，这个民间都在说头大和聪明是有关系的，和您这个忠告有点矛盾呢。 我们人类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最上等的一种动物，也说明了我们人类与其他的动物不同。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我们的大脑。人类的脑比其他所有的动物都要发育的好，所以我们是最聪明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统治地位。像咱们的科幻节目里头，最著名的斯皮尔伯格的导演 E.T.、 外星人， 那个外星人的形象， 那个手指相互触碰，海盗的电影， 大头小身子，咱们中国神话里的寿星老人，大背头， 对， 这也都说明一般人或者说咱们对于大头的尊崇，认为这个大头就一定会聪明。实际上这是也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人脑啊分成许多许多的部分，其中前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它额叶。额叶呢是人脑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或者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后发育出来这个部分，它负责什么呢？负责我们的思考。我们脑的其他部位呢，负责吃喝拉撒的，负责这个各种运动的，但是唯有我们的额叶没有这种具体的负责手动啊、脚动啊，或者想睡觉啊，这些事儿不归额叶管，它负责我们的思考。所以额叶大的人会聪明。还有比方像有的人说鱼的记忆只有几秒钟，那从解剖上看呢，它的脑子非常小。 猪，体重大大的，但它的脑子只有咱们人类的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嗯， 人脑的平均重量大概是1300克到1500克，所以人脑是聪明的。 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脑组织的这个体积啊还是很重要的。这个额头，我们背头越大，人可能就会越聪明。但是主任，您说到刚才那个患儿那个小朋友，他的头也很大，但却是一种病啊。 对， 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这孩子大头，这什么原因呢？他并不是脑子容量大，而是脑子里的水多了。 嗯， 脑子里的水我们叫脑脊液，脑脊液对我们的脑子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啊，我们的脑子是像豆腐那样又脆又软。那它在我们的头颅里头，这样硬硬的骨头里头，怎么才能保护好呢？脑脊液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像一个水垫，把这脑子垫在里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日常活动中可以很好的保护脑子。即便是像足球、拳击这样激烈的运动，我们脑功能也都是正常的。所以脑脊液的作用非常重要。 脑脊液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到底是如何去形成的，又为什么会变得过多呢？这样吧，咱们用一个道具来现场模拟体会一下。 我们正常的脑脊液的量大概是150毫升左右。 嗯， 每天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产生，流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面去。 哦， 多余的呢就会被其他的组织吸收掉。 哦， 所以始终保持脑子里面的水是一定的。但是如果说产生的量多了，或者说流不出去了， 嗯， 或者说在这个系统里面出现问题了，那么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水增加。 哦， 这个水增加呢就形成了脑积水。脑积水它可以压迫脑组织，也可以撑大我们的头，对人体产生了危害。 嗯，是说头被里面的水给撑大了吗？还是怎么理解？ 是这样的，因为宝宝出生的时候颅缝还没有完全闭合，因为我们颅骨刚出生的时候不是一个整的壳，而是若干片骨头拼起来的，在发育过程中逐渐的闭合。那么在小的时候没有闭合的时候，如果脑子里面的张力过大，也就是水多，就会把脑袋越撑越大。 好，那听到这儿，我们几位嘉宾此刻谁有话要说呢？ 叮咚，我有话要说。 嗯， 其实我真的觉得哈，就是初为人母的时候，大家抱着宝宝都觉得特别可爱。那我就想知道，那头到底这个头围大到多少，我们才应该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头围多少是合适的呢？ 小孩的头围多大需要警惕了呢？ 其实啊，不论我们在生完孩子接孩子出院的时候，还是在所有的育儿书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张表。从这个表里头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的横坐标年龄，最早是按月算的，2个月、4个月、6个月，然后是1岁、2岁、3岁、4岁、5岁。 嗯， 纵坐标写的是头围，我们是以厘米为单位。 嗯， 30厘米、32厘米、40厘米、50厘米，中间这条绿线， 嗯，我们看表了， 表示的是平均的值，就是说，当孩子2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头围应该是39厘米。 哦， 当孩子10个月的时候， 我们再取一个点， 我们再取一个点看看，嗯、这个时候应该是45厘米，1岁的时候是46。 嗯， 但是我们都知道哈，所有的人头的大小不会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就给出了一个范围，上界和下界。 嗯， 只要宝宝的头围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就认为是正常的。 只要在黑色范围里面， 对， 就都不用太过担心。 而且再可以多说一句的话，有的孩子即便头围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只要按时去量，我们发现生长的曲度是在这个范围内，也是可以接受的。 哦，就是一个是看我们说这个头围它的这个绝对值是吧，就是它这个大小到底是多大，再一个看它的变化的这个趋势， 对， 或者说我们这个线的弧度， 对， 弧度太陡峭太高了不行， 太高就不行了。 哦， 这是需要谨记的。 对，所以梁头围一定是所有的妈妈们都要关注的。 但是主任，这个标准我们知道了，可是给孩子量头围这事我们还没会呢。 这是一个宝宝，首先呢我们不能戴着帽子量，要把帽子摘掉，然后准备一根皮尺，皮尺家家都有。我们量的时候呢，首先眉间两个眉毛之间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点，第二呢耳廓耳朵的上缘，耳朵的上缘作为一个点，再往后呢最鼓的地方，然后这边再回到眉心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宝宝的头围大概是37.5，通过头围来逆推一下他的年龄，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刚出生的宝宝了， 刚出生的宝宝、 哎，这还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是不是？我掐指一算，又围哦，知道你的宝宝几个月了， 所以我们也会跟妈妈说，回家给宝宝量量头围，每个月都要量，甚至如果是怀疑有问题的话，每周都要量，你在这个表上把它记下来，再来找我们看的时候拿图表一看，我们立刻就知道有没有问题。 好，针对这个话题，我们看一看此刻还有哪位嘉宾有话要说呢？ 我有话要说， 来，依琳。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优生优育，然后每一个孕妈妈其实都会非常小心，可能从怀孕开始就要到医院去建档啊，然后定期去各种孕检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哈，那这么多的检查都检查不出来肚子中的宝宝会有脑积水吗？所以我的问题是，孕检能否检查出宝宝有脑积水的可能性？ 孕检能发现宝宝脑积水吗？ 孕检所有的妈妈都会做，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 B 超。实际上严重的脑积水 B 超是能够发现的，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有时候甚至可以在 B 超或者是磁共振胎儿的时候，我们发现脑积水的孩子，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手术，然后再放回妈妈肚子里，再让她继续怀孕。 这也可以啊，这太神奇了啊！ 所以如果产前检查发现有脑室扩大或者是有脑积水征象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咨询医生的意见，这个孩子是我们继续把他生下来看他的观察是不是正常，还是我们提早的结束怀孕，还是通过一些什么手段来过改善这个状态，这个要通过专业的医生来专业的判断。 好的，谢谢主任，谢谢您。我们有请宣武神脉儿童组的副主任医师曾高，欢迎曾主任。您好，您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的忠告是，小小胎记要留意，谨防疾病找上你。我带来一个真实的病例，一个新生儿刚刚出生以后就发现屁股后面啊有一片青，上面还有点毛，这个家里老人就说了，这个很常见啊，这个过两年三年就自己就消退了，这个叫蒙古斑，有好多孩子都有，家长呢也就没有在意。那么到了一岁的时候呢，小孩开始能走了，也都挺好的。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就逐渐出现一些便秘的情况，3到4天才一次大便，同时呢还有尿床。家里老人又说这个尿床没关系的，4、5岁尿床的孩子有的是，那么基本上以后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便秘呢可能是不是辅食吃的不好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这样。然后又过段时间发现这个孩子走路吧，就是老垫脚尖，走路姿势也有点异常，而且这个时候家长发现说是屁股上的这个胎记啊并没有按照老人之前说的消退，哎，这个家长就犯嘀咕了，然后就开始到医院来看。那么根据这些症状，根据后面的胎记情况来看，基本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这是一个病，叫做脊髓栓系。 这个胎记每个新生儿都会有，是不是？屁股有点青青的，你们有过这样的发现吗？依琳， 有，我家小朋友就是有一块胎记，我记得好像不是很大，这么大，就是淡淡的青色，后来好像随着长大就一点点消失了，也没有什么异常，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直活蹦乱跳的，没有什么。 而且对，而且家里或者是朋友的孩子有的好像也都有，或者是有的是在屁股上，有的是在胳膊上、嗯、我觉得挺常见的， 没太在意过， 没有没有。 对， 像我姐家的孩子也是屁股边上有一块，但确实慢慢的就消退了。 绝大多数的臀部这个区域的正常的这种胎记啊，其实是很常见的、嗯、它都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一些色素沉着、嗯、那么正常情况下两到三年以后就逐渐消退，这个医学上叫做蒙古斑。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胎记呢，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脊髓栓系一些特有的胎记。 什么是脊髓的栓系呢，主任？ 脊髓栓系的栓是提手旁的栓、嗯、其实它的翻译呢非常的形象，就是栓着系着。那么拴着系着什么呢？就是拴着系着脊髓的末端，这个区域就叫做脊髓圆锥。什么拴着脊髓圆锥呢？就是脊髓圆锥下面的这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叫做中丝。那么中丝正常情况下是和脊髓圆锥是相连的，它只是起到一个固定脊髓圆锥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中丝发育异常，它就会引起对于脊髓圆锥的异常的牵拉的力量，那么这个状态就叫做脊髓栓系。脊髓栓系的这个力量就会很大，它会拽着这个圆锥。那么你想，随着孩子不断的在长高， 对， 那么这个拽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是 到一定程度时候就会引起圆锥末端的功能产生了问题。 主任，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挺好奇，您说脊髓栓系那是骨头和脊髓的问题，跟我们的皮肤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好像看着我们皮肤是在最表面，哎，我们的脑子脊髓是在最里面，这两者怎么会同时出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人体在最早期胚胎的时候，我们一共有三个胚层而慢慢发育而来的，而这个三个胚层里面的外胚层其实是既包括我们的皮肤也包括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脑和脊髓、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脑和脊髓最早的时候和我们皮肤是一层、嗯、它随着不断的卷折不断的发展才慢慢的分开了。如果在早期的时候脊髓圆锥的末端这个地方退化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影响到皮肤，那会儿他们俩还没分开，所以会有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就体现在皮肤上面。 好，那听到这儿，我们几位嘉宾此刻谁有话要说呢？ 我有话要说， 来，李然。 真的听到这儿我特别紧张哈，因为我觉得跟孩子相关的所有问题当妈妈都立刻就是神经就一下就是紧张起来。那到底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胎记我们就要紧张到赶紧去医院看呢？或者说这个胎记长到屁股上我就要赶紧去看？因为其实小朋友生下来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青色的呀浅褐色的呀，会有这样的一个胎记。那到底什么样的胎记我们必须要去看？或者说我的这个问题总结为胎记多久消失我能够变成一个判断的标准？ 胎记多久未消失需要警惕呢？ 其实啊，这个和胎记消失的时间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对于胎记的识别。今天我就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下什么样的胎记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左上方这张图呢，它的小凹的位置就非常的高，不扒屁股也能看得到的这种小凹是可能有问题的，这个我们叫轻度的异常。这个小凹呢虽然是位置它并不高也比较正，但是它的这个深度太深了，不是正常的小凹。再看第三张图片，它的臀裂不正，而且屁股上面有一些黑毛啊，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胎毛啊。第四个孩子他的小凹明显就偏了，嗯，而且这个也比较深，这个就是更明显了，有一丛毛。那么这种一丛毛的我们就叫做明显异常，这种明显的异常几乎都可以直接判定脊髓栓系里面一定有问题、嗯、而那些轻度异常的里面会有一大部分有问题啊。再像这个明显的吞裂不正，还有什么呢？还有皮肤的一些异常的颜色，这个不要误认为是胎记啊，它和我们那种出生之后稍微有点轻的那种蒙古斑是不一样的。而且屁股下面你注意两边是高低不一样的，下面还有皮下的包块啊，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嗯，还有就是像这个除了臀裂不正以外，屁股上面还有一个包，而且还有一个反向的一个鳍，就是肚脐都是应该长在前面的哈、哦啊、它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反向的鳍，甚至还有一些更明显的能够长出小尾巴、啊、 所以说各位，这些所谓的胎记打引号的胎记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它们不是胎记的，而是脊髓栓系的症状和指向了。所以您说看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千万得警惕，赶快去医院。好，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几位嘉宾谁此刻还有话想说呢？ 我有话要说。 来，连续。 您看啊，您看刚才您那些图片，尤其是一些零岁的新生儿吧，或者是一岁左右的新生儿，实际上要比这个还要隐蔽，甚至我看那个图片有一张的那个胎记啊也很轻，就几乎看不到。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就是针对这个病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症状？ 脊髓栓系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吗？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脊髓栓系拽着这么一个状态，它会随着孩子不断的长个不断的成长，它的拽的力量会逐渐的大，所以它的症状是逐步才出现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真实的病例，出生的时候孩子没什么，到一两岁的时候也发现还好，逐渐的才出现一些便秘啊，这个尿床啊，那么再大的孩子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走路姿势的异常啊，踮脚啊，这些都是拽了圆锥的那个位置。圆锥到底是管什么的？它其实就是管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大小便。那么大小便出问题之后，往往是表现为便秘，过好几天才一次，每次大便都很费劲，都很干很粗。那么对于小便的影响，其实就是尿尿没有力量啊，经常晚上尿床，尿的次数很多，每次尿的量都很少。啊，那么逐渐的，如果说这些症状再加重的话，会发展为更加严重的复杂的状态啊。所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去通过把这个栓系解除去缓解它所有的症状了。这是其一的对于大小便的影响，其二就是对于下肢远端，也就是脚踝的影响。脚踝的影响主要是这个孩子，慢慢的这个走路啊，他容易垫脚尖，因为他后面拽着呢。 对， 他在这个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会不舒服， 就好像那个提线木偶似的，所有人在提着你的脚后跟呢， 是 那个意思吗？ 对啊，其实这是孩子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啊，他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反射的保护啊。那么如果说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家长的重视的话，那慢慢慢慢慢它就会引起脚踝的一些畸形，甚至出现高弓足啊、马蹄内翻足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一旦到这种畸形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通过解除它的圆锥的栓系而让这些症状完全得到缓解的。所以脊髓栓系这个病总体来讲虽然没那么可怕，但是它一定要在症状不太严重的时候去做手术，才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正常的未来。 好，想问主任一个有点难过的问题，如果说像我们图片里面的这种症状表现了，即便通过手术治疗的话，它大概我们说术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那个比例能够占到多少呢？ 实际上本质来讲，如果说脊髓圆锥仅仅是受到了牵拉，它表现出症状，但是它的神经没有被拉坏，我们解除了栓系以后，它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但如果说这个神经已经被拉坏了，就算我们解除了这个栓系，它的功能也无法得到恢复。所以总体来讲，脊髓栓系有症状的这些孩子做完手术以后，大概有三分之一可以恢复到基本正常啊，那是因为他症状比较轻，做得比较早，有三分之一是有改善啊，就是他有一部分功能受到了影响，但是多数还好，有三分之一基本上只能做到不加重，就变成一个止损的一个手术，就是有一些神经彻底被拉坏了，我们把它剪掉只是为了保护其他还有功能的神经不再继续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所以我们强调这个病还是要尽早的发现，要尽早的诊断，要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判断不好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去做核磁共振的检查。那么现在其实随着核磁的不断的普及，特别是胎儿核磁现在也做得越来越多，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句，那么脊髓栓系这个病其实还是以后还是可治的，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这种预后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定心丸哈，是不是？我们说脊髓栓系它未必是不治之症，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它的，对不对？ 说的对。 好的，谢谢主任，谢谢您。好，有请第三位专家，来自宣武医院神外儿童组的刘雨桐博士，欢迎。刘医生好。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忠告是：宝宝头型异常不一定是睡偏了。 那我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那刘先生一家呀，有一个宝宝新出生了，全家呢都非常开心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那刘太太呢，从很早就听说过一个老话，就是这个头啊一定要好好睡，要睡不好以后就头歪了，就长得不好看了。所以啊，刘太太从孩子刚出生就非常注意给孩子左翻身右翻身，把每个头的位置都睡到。可是到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刘太太还是觉得这个宝宝的头怎么还是歪的呢？后边这块有一块鼓出来，上面这儿有一块鼓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刘太太啊就拉着全家一起给宝宝睡头型，一直往鼓的那边压。但是睡到了一岁也没有什么效果，孩子的头型依然是像我刚才说的，一边鼓一边瘪。那么家里就觉得，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可能长了头发就没那么丑了，所以也就不太在意这件事了。可是啊，孩子逐渐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出现了新的症状，是什么呢？吃东西爱吐，喝水容易呛。那么家属的第一反应呢，肯定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消化道出了问题啊，容易吐。于是啊，带着孩子就到了儿科就诊。儿科大夫呢给孩子做了仔细的检查，认为这个孩子的消化系统没有明显的问题。但是儿科大夫也非常敏锐地发现了孩子头型的异常，于是建议家长，你啊一定要带孩子去神经外科看一看。所以呢，孩子的家长就带着宝宝辗转找到了我们。我们一看这个孩子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个病叫做狭路症，它所带来的这种容易呕吐啊，容易喝水呛啊，这些症状也都和这个疾病相关。 原来我们说这个头型的一些异常和病症和狭路症可能还有关系呢啊！哎，谈到这个睡觉睡一个好头型，问问我们的三位宝妈和宝爸，咱当年是不是也这样干过？跟烙饼似的，让孩子左睡睡右睡睡，睡出一个好头型呢？依林， 对，刚才医生说的时候，我就情景再现了一下哈，就是我做这方面工作还少一点，我觉得姥姥特别在意，所以每天就盯着孩子，然后左面一下，右面一下，然后正面一下，就是每一天这个头型。我估计可能最多半个小时就要换一次，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持续了印象中一岁左右，当然现在头型特别好， 是， 但是很辛苦这个过程。 这个好头型是姥姥辛苦翻身的结果。问问连续，咱当年是不是也给程程那么睡过？ 您还别说呀，我们刚因为初为父母的时候，我真不懂。后来那个双方父母都说，这孩子脑型好还得睡。你看这个像我们这代人啊，就老平躺着， 对， 这脸就越睡越平。 你别怪睡觉了， 那脑袋就得侧着睡。后来我是认了真了，就还得计时，你就上午仨小时是冲左，下午仨小时又得冲右，有时候夜里起来还得给他翻个个。但是说实话，我真觉得我儿子这个脑型睡得 挺好的， 哎，倍儿棒。不行， 这骄傲自豪的哈。 对对对对， 我问一下我们的刘医生了哈，你看这个新生儿的父母，那真的是把这个孩子睡觉睡姿当一个课题去研究，是不是？我这个冲左冲右什么时间，还买那个所谓的头型枕去配合使用。所以其实好头型是能够通过睡觉睡出来的吗？ 头型啊是可以通过睡觉来睡出来的， 哎，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的颅骨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从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块完整的骨头，像一个头盔一样保护着我们的大脑。在出生的时候啊，颅骨是有很多块不同的骨片，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的。那么这些骨片之间呢存在着我们叫做颅缝的一个结构，就是中间的这条细细的缝。在小婴儿的时候，颅缝是由软组织所覆盖，而不是坚硬的颅骨。那么婴儿头颅的这个特点呢，尤其是三个月以内的小婴儿，那个时候啊，头型是比较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的。 明白了。所以看来呢，我们各位宝爸宝妈啊，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这个睡觉调头型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刘医生，您说到这个睡得不好，睡歪了，那种可能看着好像小别扭是一回事儿，跟我们这个狭路症不是一回事儿啊。 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狭路症的类型。像我们上面这个后斜头畸形，其实就是刚刚故事里的那个孩子所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他的右侧后脑勺这个部位的骨缝应该是有的，但现在长上了，他就没有这条骨缝了。 于是呢就会造成颅骨在这个颅缝闭合颅缝的两侧没有办法继续增长， 嗯， 没有办法继续增长，但是这个脑子发育它是需要容积的呀，对不对？所以它的颅骨就会在这个骨缝的沿线上两端代偿性的膨隆，造成了这个孩子一边高一边低，后脑勺耳朵后边这儿一边平一边鼓的结果。 对这些病症，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治愈，让孩子可以健康地奔向他的美好未来。谢谢三位，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明天我们依然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讲营养，说健康，营养是咱那手中枪，哎，手中枪。日常饮食巧搭配，营养均衡有保障。要想健康和长寿，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是厨房。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这个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老慢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人类逐步认识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慢性病都和饮食密切相关。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给这些慢病起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吃出来的病。 疾病到底是怎么吃出来的？如何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欢迎每天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为您带来的非常营养。 学营养，得健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美好；了解营养，让身体更健康。欢迎您在今天准时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国际注册营养师谷秀珍谷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非常营养》。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 400-691-5551。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新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谷秀珍。这阶段给大家讲心脑血管健康与营养的问题。之前啊，网络上有这样一个事儿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可能啊咱们有听众朋友也听到过，就是呢株洲中伟集团董事长尤伟被检查出心肌缺血，然后医生啊就要求他说你这情况得住院，可是尤伟本人呢却签字拒绝，我不住院啊，不住院，五天后猝死。咋回事呢？尤伟啊他是4月6号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是凌晨就医时被查出心肌缺血，还晒出了这个检查的报告单，报告单上说呢是窦性心律梯波异常，异常心电图，医生啊就警告他说不住院呢随时可能猝死。但尤伟啊这人就不信啊，不信，他就签字拒绝住院啊，我不用住院，我不用治。那当时他朋友圈是这样发的，说老子钱还没花完，事儿还没做完，女儿还小，老婆还年轻，老天爷不收的。你看看这话说的多狂妄啊，是吧？但结果呢，就在拒绝住院五天之后，尤伟突然离世。多可惜呀！年龄也不是很大，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结果呢，由于对健康的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呀，大家呢，一方面是千万千万要听医生的话啊，那尤其在这种危险时刻，你哪怕说你不信这个医生的诊断， 你换个医院再诊断一次呢，也不至于有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啊。那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最怕的就是脑梗、心梗、脑溢血啊，这种所谓的心脑血管的意外。这种啊，看似意外，其实在意外来临之前呢，往往是有一些先兆表现的。无论是心梗和脑梗，在发病之前一两个月呀，有的是这个一两周啊，它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如果我们及时识别到这些信号，并且及时的进行营养干预、运动干预，或者是及时到医院就医，解除这些信号，那么我们都可能会转危为安。既然啊，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并且呢，引发的这个心梗、脑梗，导致的猝死呢，70%发生在医院之外。那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些信号，我们及时的平衡膳食、均衡营养，适量的运动，就可以解除这个危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那具体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哪些警告或者说求救信号呢？今天的主题就是顾老师教大家来识别心梗的10个求救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经常性的心慌、气短、胸闷。干活或者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这种心慌、气短、胸闷的情况会明显加重。那大家呢，关注一下自己或者家人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心里总慌慌的啊，这个我总说呀，平时大家是觉察不到心跳的。如果你平时啊，既没受到惊吓，也没大量的运动，就觉得这心慌慌的跳，哎，那这个呢是有问题的啊。有点气短，总要拔气儿，总是要深呼吸啊，这样才行啊。然后胸闷，总觉得胸口憋闷呢，这个出气儿、入气儿不顺畅啊，这个是一个信号啊。第二个信号就是吃饭后，特别是吃得过饱的时候，我们的胸骨后面会憋得厉害，胀得厉害，并且呢，有的时候啊会冒冷汗。这种情况呢是心梗的第二个信号，或者说警报吧，也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它在喊你啊，主人呐，你救救我吧！啊，所以吃饱之后，就像我说的，会发生怯血现象，更多的气血跑到脾胃去了。心脏的就不够用，就加剧了这种啊憋闷这种感受。所以一再强调大家呢，吃7-8分饱，别往饱了吃啊。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偶尔的会有针刺感。那针刺感，那针刺感一般就一两秒就消失了，就滋儿滋儿，哎，扎你两下就完了。那么呀，这种滋儿滋儿两下可能几个月才出现一次，可不是一直滋儿滋儿滋儿滋儿的，那滋儿滋儿个没完，那谁都知道上医院看去了。它不是的，恰恰这种几秒钟就没事了，而且几个月才出现一次，大家呢就很容易忽视，不当回事儿啊。那么呢，往往这个求救信号是稍纵即逝的，你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它，就容易造成危险。那么这种针刺样的疼痛啊，我给大家讲过啊，往往呢是体内有血瘀之症啊，它的特点是针刺样疼痛。那么这种针刺样疼痛呢，你看看，再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有没有紫色的瘀斑或者瘀点，那么这也是针刺样疼痛或者说血瘀之症的一个特点。那么第四个求救信号啊，就是当我们长时间这个走路或者快速的走路，就会胸闷、气喘啊，这种心慌加剧 可能呢，以往啊，你走个三五公里都没啥事儿，现在走一公里，甚至几百米，就到楼下那超市啊，买点菜，你都可能呢，会出现心慌啊，就老百姓说的这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心砰砰砰砰跳，就稍一动，这心脏就受不了了。那么呢，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血管严重堵塞的反应，我们要加以注意。第五个信号是长时间躺卧，突然坐起来，感觉到胸口难受，很长时间才能得以恢复。所以你看，为啥顾老师一再强调，我们本身躺着的时候啊，起身的时候一定慢动作，慢慢坐起来，先是坐在床上，然后再慢慢的把两腿放在床沿儿，再坐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你是去洗手间啊，你是起来啊，这个做饭呀，哎，一定要慢动作。那第六个信号就是干重活或者比较劳累的时候，心脏部位的疼痛，或者是左臂啊，左臂左侧的胳膊肩膀啊，出现放射性的疼痛麻木啊，那么呢，这个都是心脏供血不足有堵塞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也一再强调啊，心脏怕啥？怕累。所以你看，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走路走得久了，走得快了，还是你干重体力活了，哎，那么都会使心脏加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首先要休息，是吧？休息。有的人呢，可能休息一下就缓解过来了。那也提示你呀，哎，下次啊，别那么拼命干活了啊啊！然后呢，这个及时的到心脏到这个医院去就医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七个心梗的信号就是呢，激动的时候心跳加快，胸部明显的难受和不适感。这个大家注意啊，说那我们心情激动的时候心跳加快那是正常的，比如说小年轻的，哎呀，这个碰到喜欢的人了，说这个一激动，那心里像小鹿乱撞，那就砰砰砰砰心跳加快了，是吧？说我们受到这个惊吓了，我们恐惧了啊，那我们都会这个心跳加快，那这个是生理性的啊，这个受到情绪波动的刺激，这个是心理性的。但是它生理性它仅表现为心脏砰砰砰快跳得快一点，那我刚才说的心梗的信号呢，不仅是心跳得快，而且是胸部明显的难受不适，它不舒服啊，有的会觉得这个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压榨性的疼痛啊，哎，它就伴随着你不舒服的信号，这个大家就很容易识别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所以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生气了的人，哎呀，就马上捂着胸口啊，或者是自然而然的就捶一捶胸口，捶胸顿足嘛，都是在给心脏供血，这也是人求救的一个信号啊。然后呢，自己来解救自己，就会出现捶打胸口啊，按摩胸口啊，哎，这一舒一按摩，觉得呀，哎，这个气儿顺过来一点儿，所以你看，就好多这个心梗的发生也是在情绪悸动啊，或者恐惧呀、愤怒的情况下诱发心梗的发生，它也像一个导火索。说本来啊，你这心脏就堵得严重，你这一激动、一兴奋、一恐惧、一愤怒，会导致呢血管的痉挛收缩。这一收缩，哎，本来那块就堵了，你再一收缩，咔，堵得更严重了，就心梗。第八个信号就是轻微活动或者哪怕像个二楼就感觉很累了，伴有明显的憋闷气短。那这个一个是你心脏本身供血不足，有的心衰甚至也可能发生。第九个信号就是心梗啊，这个信号睡觉的时候经常憋闷难受，甚至不能平卧，有些老人家那枕头啊得枕俩枕头，甚至下面放个被子就半躺着睡啊，半卧半躺着睡，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也是心脏供血不足心梗可能啊。第十个信号呢就是心脏经常感觉到不舒服，经常性的心慌， 还有频发的心绞痛，就是最近这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这往往也是心梗的信号，或者是警报，或者说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识别它，识别它。那么出现这十种信号越多，心梗发生的几率啊往往越大。可能啊你血压并不高，但仍然有心梗的可能，因为低血压的人还照样得心梗呢，所以大家千万别用血压来衡量自己是否危险。那出现这些信号怎么办呢？对吧，一个呀是及时的就医啊，及时的就医，让医生做诊断，说你是不是这个心脏血管堵得咋样啊，危不危险我们生命啊，是不是要得心梗了，哎，及时的就医。那要想解除这些信号呢，我们还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消融斑块。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来做呢？我们知道药物是控制症状的，只有营养是修复身体的。我们心脑血管也一定要三分治七分养。那么在药物控制血压的同时，一定要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消融斑块。药物和营养它们不是对立的，是互相协作，相互补充，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甚至还能跑得快。之前啊帮助调养一个患者叫邢爱国，当时他是55岁，由于啊平时生活他就不怎么注意，还经常爱喝酒啊，有一次和朋友喝了几杯，回家之后就觉得头晕恶心，心慌出汗，心口疼痛啊，当时把他媳妇吓坏了，赶紧送医院，这一检查又结果出来更吓了一大跳，甘油三酯10.43，血压152/92，冠状动脉堵塞80%，在医生的建议下呢下了支架。随后啊在医院呢住了半个多月，又是输液呀，又是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个消炎痛啊，他汀类的等等吧，就吃一堆药。那做完这个支架呀，心脏倒是不疼了啊，这个血脂降的也比较快，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药呢它不能停，那一停呢，哎，这个指标又不行了，他那血脂也是忽高忽低，而且呢过了一段时间啊，他一检查呢肝功不太好，转氨酶急剧升高，为了不继续伤肝，没办法，他那他汀药就停了。停了之后，哎，这身体又糟糕了，头疼、恶心、胸闷、气短、食欲不振，晚上睡不着觉啊，白天还爱犯困。那我们知道血脂高，你脑供血不足就爱犯困嘛，说这些倒是能忍，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这个肝区就隐隐作痛所以这到医院又检查，发现中度脂肪肝。这回呀他说不行，不能吃西药片了去中医院开了些中药的这个汤剂，喝了大半年，哎呦，花钱呀，受罪呀，最重要的是一查指标效果不明显。总之吧，方方面面最后辗转找到我们进行营养干预。他来的时候一进门，我没看他那化验单，我就说哎呀你这个血脂比较高吧，他就一愣，他说哎，我预约的时候也没说我看啥病啊，怎么没看单子就不号脉就知道了呢？就是其实啊那么我把他这个单子拿到手里一看，果不其然，大家知道中医讲啊，望闻问切，望就是看嘛，看病看病，看气色呀，看精神啊，看这个舌相啊等等。那当时一看他那个眼睑啊，那个眼皮上就有几个那小黄油啊，皮肤上黄色的凸起，那这就是脂类物质沉积造成的。第二个就眼袋比较大，中医讲啊，这个脾虚会出现眼袋大，脾主运化，那脾虚生痰，这个痰呢包括有形之痰，就我们咳出来那个，还包括无形之痰，就包括我们血管里多余的血脂啊，胆固醇啊形成的斑块啊，这都属于中医痰的范畴啊。国外调查也显示说，眼袋明显的人往往患有高血脂，而且其中一半的人同时存在动脉的硬化所以大家呢发现自己有这个黄色的脂肪油的，还有这个眼袋比较大的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查一个血脂胆固醇。那说了这么多呀，其实他的情况并不复杂，咱们就用十八字健康宝典，哎，就能够帮助他平衡膳食，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啊，这个激活免疫力，提高自愈力。平衡膳食，改变大吃大喝啊，低盐、低糖、低脂饮食，三低。哪高呢？增加全谷物和蔬菜以及菌类的摄入。均衡营养，运用三重养护的方法，净化血液啊。那么，他本来用他汀类药物降胆固醇，导致转酶高，不用还不行。那我们就用天然的他汀，或者叫中国的他汀，那就是红曲。嗯，红曲，红曲这个是营养，不是药物，它没有副作用，是不伤肝、不伤胃、不伤肾的。另外呢，还有银杏叶，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相当于大家吃那阿司匹林的意义。哎，这血流畅快了，流水不腐，护疏不度，预防血栓形成。那已经形成的那斑块呢，哎，堵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那个，哎，纳豆激酶就需要它上阵了，它是专注于消融斑块的。你看这三大营养各司其职，各管其用，相互配合，三重养护。另外啊，还要提高自愈力，激活免疫力，加快血管的修复，让血管焕然一新，这个叫软性置换。那他大概调理半个月，打电话来了，哎呀，这个调理方案太好了，半个月明显身体轻快了，脑袋轻松了，睡觉好了啊，这测了指标甘油三酯从十几个降到了 3.36 啊，虽然没完全正常，但时间短啊，哎，非常有信心了，见到身体变化更配合了。那经过一个周期调理之后呢，更上一层楼啊，这个头晕呀、头疼啊、经常犯困呢，没了，肝区呢也不疼痛了啊，这一做检查，这个肝脏也正常了，脂肪肝也好了，哎，各项指标都不错，所以自然就不再担心啥心梗、脑梗的发作了。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郭老师，这个三重养护的营养配方，那么对血管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配上这个真菌多糖这个营养呢？咱们讲啊，三重养护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消融斑块，让血液干净，你这血脂啊，你这个血这个胆固醇啊，它是不是指标就好了？还有消融斑块，你堵的那个斑块啊，把它消融掉，让心脑供血更好，把心梗、脑梗的隐患哎排解掉，防患于未然。那么呀，我们知道无论哪种疾病，谷老师往往建议大家的一个基础就是强化补充真菌多糖这种营养。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说过呀，真菌多糖这种营养是两大绝技，十八般武艺。那么它一个是激活细胞，加快修复。那在血管这方面呢，叫软性置换。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三重养护是针对血液、血脂和斑块，那血管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软性置换的概念啊。我们目标180天血管软性置换。而真菌多糖这种营养成分呢，它是来激活细胞的，那么让你的血管的细胞能够激活，它就更活跃了，代谢的更快，更新的就更快。你像咱指甲，你是不是每一周左右、十天左右，越年轻人剪得越快啊，它长得快呀，老年人就长得慢。那你想想，你现在的指甲和你一年前的指甲还是一个指甲吗？你看起来说还是，但它肯定不是了，你以前那指甲早都被你剪没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血管也在不断的这个更新，在变化着。那么真菌多糖既能激活它，又能修复它。营养是修复身体的唯一原材料嘛？你想，我们血管壁啊，藏污纳垢之后形成斑块， 那么这个斑块除了血液本身血脂啊胆固醇啊坏死的细胞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这血管内皮受损了。受损了之后啊，它就变得坑坑洼洼。这一坑坑洼洼，那你想你是光滑的好还是坑坑洼洼的好？你光滑的，哎呦，那个血液刷流过去了，那么你坑坑洼洼的血液刷流过去了，但是里边的那些这个脂肪啊胆固醇坏死细胞就在那坑的地方就流下来了，慢慢的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不就长成了斑块吗？所以这就需要啊我们用真菌多糖这种营养成分激活它啊，让这个血流更快，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得以修复，让它更光滑，让血管更弹性更年轻态啊。所以啊你看，如果我们把生命的健康状况比作是一团火的话，这个真菌多糖就相当于那鼓风机，哎，能够把你这火烧得越来越旺。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高楼大厦的话，那真菌多糖就相当于这建筑工人啊，建设起这健康的高楼大厦，它能够把受损的修复它啊，把衰老的老化的激活它，把死亡的哎，我们又能更新它，对身体的细胞呢进行激活修复与更新。所以真菌多糖这种营养啊被称为细胞营养液，那它自然来自啊这个菌类当中，比如说中国的仙草灵芝仙草，它为啥鲜呢？就是因为含灵芝多糖。其实啊还有在抗癌方面比灵芝更厉害的，那就是灰树花里含的灰树花多糖。还有我们纯天然的胃药被称作啊叫猴头菇，里边呢含有猴头菇多糖。那被称为菌中皇后的香菇含有香菇多糖啊，木耳含有木耳多糖，银耳含有银耳多糖啊等等，所以这个都叫做真菌多糖。这种营养啊有两大绝技，十八般武艺。两大绝技呢就是激活免疫力提高自愈力啊，激活免疫力提高自愈力。那么同时十八般武艺呢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保肝又能养护肠胃等等。所以啊你看我们在三重养护的这个是养护心脑血管健康。整个身体的健康血管的软性置换，那需要呢激活我们的细胞。所以这节课呀给大家讲了心梗的求救信号，希望大家及时的识别出来，能够呢防患于未然。那心梗危险，脑梗啊也危险。脑梗有什么样的求救信号呢？明天的课程吧，我们再说。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重复一下，栏目电话是400-691-5551 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到现在才明白，原来爱不能够重来，该习惯左手心握着一点遗憾，我的心在等待，望着窗外独自发呆，想起来所有关于你的存在，天空那么宽，回忆在倒带，留一点空白，才能学会释怀，想念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FM92.1